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好啦，今集咧我哋就講呢個聂树斌冤案背后，咁咧就提到两样嘢咧。第一，中共嘅呢啲嘅即系对冤案嘅处理咧，通常都系去到权斗出现裂隙嗰时咧，先至有个空间去咧，就唔系睇证据嘅。 系啊，唔使睇证据， 系睇政治气氛。 有证据都冇用嘅。 系啦，咁有证据冇用嘅系咩咧？就系当呢个冤案嘅后边嘅呢个派系啊。甚至佢嗰個權力網絡唔冧嘅話咧， 二十年都冇用啊，係咪？ 唔係咯，你諗下呢單嘢，二零零五年已經揭出嚟嘅真兇係邊個啦？咁就跟住到呢個二零一四年，習近平上場之後，都要係掹到呢個周永康之後咧，先至發還俾呢個山東法院異地重審。結果二零一五咧，中央電視台仲夾 硬插隻手埋嚟咧，就進行輿論審判。咁到最後尾二零一六年咧，終於咧就作出一個嘅即係無罪嘅判決啦。咁但係呢類嘅即係第一佢有制度嘅問題啦，制度嘅問題就係公檢法一家親啦。總之嗰陣時要嚴打嘅就係唔係得鋸啦。第二就係有呢個所謂死囚嘅變成一個死囚器官嘅一個利益集團嘅， 即係變咗一個大生意啊！ 即係法院、武警同埋醫院之間勾結，然後點樣去幫嗰啲有錢人啦、權貴啦？去攞呢啲死囚嘅器官移植，咁自然咧就系寧願殺錯，寧願殺多，寧願殺快，都唔好放過。咁所以點解亦都引申咗法輪功，即系一路以嚟對江澤民嘅指控，即系話活摘器官，我覺得係咪真係發生過咧？我覺得係有可能嘅。即系你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當成個死囚系統係聯繫到佢哋呢啲咁樣嘅。重要人物的換腎啊，你知道中共即係乜嘢都係供給制噶嘛，即係恐怖嘅地方係連腎都係供給制噶。 唔係你倒翻轉頭講，如果冇活摘器官先至奇喎，係咪？ 即係你管住嗰啲死囚，而嗰啲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你睇呢個李旺陽你就知啦，係咪？由八九年之後囚禁到咁樣，經過多次黑牢咁樣去虐打。 我知道好多香港人咧都。即系心里边睇唔起嗰啲，好似李旺阳嗰啲咁嘅人， 越基层嘅人越睇唔起佢哋。 啊，同埋你见到佢个样，讲嘢都口齿不清啊咁。 但系你 知唔知佢入狱嗰阵时唔系咁样噶？ 咪咯，系经过咁多年嘅黑奴虐待咯。 佢入狱嗰阵时个样唔系咁样噶，即系我觉得嗰啲香港有啲人真系冇乜人性嘅，即系尤其是。有啲政治人物不停咁样去恥笑。 嗰啲唔系，佢哋系有党性，我觉得嗰啲。 吓， 有党性。係嘛？即係話鼓勵你同佢哋切割，唔好理呢啲人。所以我話成個聂树斌案有一個人物係始終所有人都係撲街裏邊咧，有一個就係河南商報嗰、那個即係負責揭露呢件事嘅人。 嗯， 包括再喺揭露呢個準備殺人滅口，去將嗰、那個即係供出自己係呢個主犯，即係自己係真兇嗰個人，諗住將佢槍決，然後佢之前踢爆咗呢件事。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你見到。不是个个都是咁扑街嘅，虽然个体制系咁黑暗，好多嘢系即系投诉无门，即系冇办法去寻求到呢个。 所以我头先咪讲嗰句话。 但系如果唔系呢啲人锲而不舍嘅话，就算换咗老细，就算老江派系倒台又如何咧？系咪？你总有啲人锲而不舍。 即系如果你个心态嘅就话，所有人都咁衰噶啦，共产都咁衰噶啦，十几亿人都衰噶啦，咁你点去解释有啲人喺咁嘅恶劣环境之下？都堅持咧。 哎嗱，我睇呢本，我頭先講啦，佢講三個 case 啊嘛，野草啊，一個就係第一個抗税，係陝西省一個農民嘅維權律師，幫農民抗税，話政府點解要收咁貴嘅地税？就一路打官司去告政府，當然佢自己就好慘啦。 係啊， 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講啦，老母係法輪功信徒，跟住坐監期間輕咗，個女就去追查，又係即係好似秋菊打官司咁啊。第三個 case 就係住喺北京胡同嘅一啲嘅老人家。为了对抗这个迁拆，即是做钉子户，然后不停上访啊，不停去打官司啊，但最终当然你会发觉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个制度本身其实不是protect他们，甚至就算是protect也好，我相信聂树斌案搞到这么大， 最多可能會賠翻二百幾萬俾屋企人。但係諗下，佢已經死咗二十二年啦，已經係。 咁啊，點樣去用金錢去計算？係 冇得衡量，我覺得。同埋佢父母之間嘅精神嘅折磨，咁多年嘅精神嘅折磨，係咪？佢面對一個咁龐大嘅黨國機器。仲要是那班人是全部互相勾结的。 嗯、 最好笑呢个许永若呢、這个即前国安部部长呢为什么林荡呢你知不知道为 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图式新闻 是啦就是一个 通常我估啱的啦呢啲。 但就是牵涉到呢个公共情妇啊李薇安啊。 OK。 但最好笑呢个李薇安一抽出来呢即是他们很重口味的真的。即是跟他有路的是什么人呢云南省委书记啦青岛市委书记啦中石化董事长啦北京副市长啦最高法院副庭长啦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啦全部都金兵弟来的。 即是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个共产主义精神呢 共妻啊。 即是共产共妻嘛。因为、当年国民党那个宣传呢就说这些人很恐怖的共产共妻的嘛是不是你想想有个叫汤灿又说他有外 解放军的那个就是。 那个都是背后有一堆男人的。 这个李薇都是的。 是咯一模一样的。 他原本是一个法越啊法印支年代的在法国出生的一个。 法越混血儿。 混血儿是的。咁呢然后呢就喺云南就搭上咗呢个云南省委书记先。 嗯、 然后呢就一路带佢去青岛。唔係搭去余正星就射俾我唔搞啦我就俾我条铃啦咁样就射咗俾青岛嘅市委书记。 但而家余正星仲喺高位喎、 哦。但嗰时余正星係啲烟台市嘅咩嚟嘅啲官嚟嘅。咁呢就其实係一个咁样嘅网络。咁最终许永若冧落嚟呢就係同呢个李薇有关嘅、 嗯、 就係原来我唔知点解佢哋呢啲情妇一定 点 样 喜欢一起 唔係一定寫日记嘅、 哦、 即係呢下先好笑即係佢係俾中纪委卡咗攞本日记嘛 佢可能会唔会有啲 我成日觉得要保命嘅佢哋本日记 係呀佢本日记就为咗佢生存嘅即係最 即係佢哋唔係鍾意寫日记 係呀 佢哋係需要寫日记嚟保命因为知道最后尾一揭出嚟嗰时候，就系靠交出呢本嘢。 唔系，仲有佢保留嗰啲领导人嘅身体特征啊，身体特征起码哦，嗰度有粒痣喺个位嘅，喺个位嘅咁。 即系因为佢最终可能就系坦白从宽嗰下咧，佢就将嗰本日记簿交出嚟啦嘛。 冇呃你噶， 咪嗱，证明我一早已经知道佢哋有问题噶啦，所以我记录低咯。咁所以咧就呢啲每一次权斗里边咧都会。所謂釋放出嚟嘅正能量，其實我哋見過好多次噶啦。 嗯， 1979年，即係呢個拉咗四人幫之後， 嗯， 係咪？咪好多平反冤假錯案咯。好多時大家又話呢個鄧青天啊，嗰陣時就叫做或者胡耀邦啦、胡青天啦。咁但係原來鄧小平就話嗱，有啲嘢你唔准掂啊。第一劉少奇案，第二呢個反右， 嗯， 全部唔准平反，即係話我有份參與嗰啲，唔該你就唔准平反啦。咁大家唔記得咗嗰 part 喎，大家就係歌颂呢個鄧小平、胡耀邦咧，就係其他幫佢平反咗嗰啲，即係文革啊嗰啲啦。咁反右嗰啲就唔記得咗啦。咁反右嗰大批即係張怡和往事並不如煙裏面寫嗰啲咧。 但到最後咪保住毛澤東啊，三七開， 三七開同埋咩咧？唔准編，唔准批毛嘛。 嗯， 即係鄧小平落咗第三個要求就係唔准批毛嘛。 但係江當然誒滿手鮮血啦，頭先睇我哋咁講，但係。江泽民的时期又没有那么着迹说要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是不是还有我又看回你08宪章是在这个胡温时期给个空间他们起码他们班人串联去谈然后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现在你连串联的第一步都做不到。 赖晒啦， 系咯， 刘晓波仲坐紧监， 咪咯，即系我觉得就话，其实所以好复杂呢件嘢，我哋见到咧，佢为咗个政治需要咧，喺冇改个制度之下，去将以前一啲犯罪嘅人绳之于法，喺冇改制度之下，但系其实佢系唔会令到嗰个制度自我完善， 佢系一个叫做整风，我觉得而家， 嗯， 佢唔系改革。 是啊、 整风和改革是两样东 西即是一种政治斗争 整风就是改革就是一个譬如这个戈尔巴乔夫就是改革了改革就是将苏共制度里面一些侵害人民监视人民去掌控这个人民的资讯的制度将它改变所以他就推出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透明化先 即是可以查阅自己档案等等这些东西。 嗯。 所以就导致了苏共崩溃了。所以习近平说为什么不可以走苏共那条路是有原因的。就是他知道只要你的制度有松动，人民就会借着松动的制度一路熬到你的整个共产制度 熬到你的党冧档。 冧为止。所以呢习近平上场的时候，他的左右手这个中纪委就是这个王岐山呢，就推荐了一本书，就是托克维尔，法国一个的就是研究法国革命的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就叫做旧制度与大革命。他研究完法国革命之后，这本书是到今日为止写法国大革命写得最到家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出品。他说法国大革命的人以为是贫穷，以为是这个皇后这个即是穷奢极侈，以为这个皇帝独裁， 即是等于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你不吃蛋糕， 原来什么都不是。他说法国革命之前，当时法国的经济是相当之好的。第二，所谓这个皇帝好独裁，其实在法国革命之后，很多的新的提出来的政策和制度都是源自这个法国革命之前的。 嗯。 那为什么会冧档呢？最终他的结论就是说，因为很多这些他没有去将一些动摇的制度那些人，削弱的制度那些人所做的事将他镇压。结果那些人期望就是什么呢？他觉得可以改变的社会，可以改变那个整个法国。於是就大力熬了一起。咁一起熬嗰陣时咪散囉。嗱，呢个就係王岐山睇完呢个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得到嘅一个，佢仲俾推荐俾所有人睇添喎。 但係咁咪大镬啦，唔同嘅人睇唔同嘅嘢。如果我哋。 嗰本书肯定唔係淨係讲呢样嘢，我话俾你。 唔係，但係我哋如果係西方嘅角度呢，得罪个教训呢，就话、那個。 你要主动改革。 主动改革。 仲要唔好慢。 同埋呢，唔可以用暴力去改变个制度。即係佢比英國比較美國的制度，不是法國的制度，法國就是用個暴力 自下而上， 去攻打巴士的肉，然後造成一個恐怖時代，即是那些這個那些叫做什麼 Jacobin 雅各賓黨， 雅各賓黨 Robespierre， 咁最後嗰個 Robespierre 就上埋斷頭台， 係啊，佢自己上埋斷頭台， 自己都上埋斷頭台，然後出嚟嗰個拿破崙嘅獨裁。 嗱，呢個所有走法國共和革命嗰條路嘅國家，都冇辦法逃離呢個法國革命嘅魔咒。 但英國同法國咧，其實文化上好相似。 但英國就光榮革命就由上而下嘛。 但英國咧就係話佢有個權力制衡，同埋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即係互相監察。係 英國係由精英之間嘅妥協， 冇錯啦， 去尋求出一個改革嘅路向。 咁我卒之咧，佢去到光榮革命嘅時候咧，就宣告呢個人權法例 Bill of Rights。咁又一步一步咧，就即係達到咗而家個終點。 佢嗰個方向就係 reform 多個 revolution。係 啊。 英國是改良多個革命 的。那英美法國他們看譬如說這本托克維爾這本書，即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東西。王岐山看到就說這個專制制度一定要高壓，如果不高壓就會冧檔， 即是要消滅於萌芽狀態。 是啊，即我看到 A 你就看到 B， 那我沒符啦，是不是？ 但問題就是他這種思維，你看到政主今天他是真的執行緊的。 他現在就不是用高壓咯， 是啊，他執行緊的。還有他進化了， 是啊， 佢進化咗係咩咧？就係話嗱，我一路整黨，所以我就話佢唔係 reform， 佢唔係制度上嘅改革，佢係整黨。整黨咧就係咩咧？係用自己黨內嘅紀律系統，所謂中紀委啊，即係話我係用對付黨員貪污或者對付黨裏邊，因為法官都係啊嘛，係屬黨領導噶嘛，係司法系統裏邊嘅瀆職行為咁樣嘅方法。嚟去整啊嘛，佢唔係改變個制度啊，只不過就係話我揾幾件大案出嚟，好啦，周永康，呢個中石油，呢個薄熙來，然後再加埋今次呢單聂樹斌，聂樹斌我估之後咧係整 成咗一賺出嚟，係 會整成個司法系統， 啊會開刀， 你諗到嘅，因為咧賠償已經咁大單啦，賠償我諗起碼三百萬，賠償之後跟住仲要追究責任嘅，佢講明，咁追究責任嗰下咧。我覺得就真係權鬥嘅，喺成個司法系統裏面權鬥嘅開始啦，就會安插曬雜派嘅人入去，然後咧將嗰啲嘅即係全部牽涉咗呢單案裏面嘅人抽曬出嚟。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同清朝扮洋禮武小白菜係一樣。個皇帝要整治個官僚集團嗰陣時咧，佢就會揾啲巡案咧走去喐啲地方官。係咪？你諗下一啲咁樣嘅地方裏面嘅冤案， 點會無厘頭？唔通真係有個合客將嗰個咁嘅血書帶上去，然後咧就去攔逃喺呢個皇帝經過嗰陣時跪喺度告狀咩？大佬呢啲嘢係戲曲先有嘅啫。 有啲聽眾咧，就最近你去咗尼泊爾咧，就即係俾啲信息我話，不如如果香港咁慘，不如你哋去上訪啦咁。即系 嗰啲听众系咪五号嚟噶？ 我唔知啊，佢系一边好心噶，真系讲真。佢话即系你勇武唔得啦，和你飞又唔得啦，不如嗱，你而家咁样不如去习近平上访啦。咁我话 即系点啊？有冇两位合事？ 系咪要跪喺嗰个人大门口嗰度？ 揾几位义士啊？而家兴叫做揾几位义士，系嘛？武功高强， 唔好搞啊！嗱，我话 然后咧就呢、這个即系特急快马，然后就直取呢个天津。然后呢就在习近平回国经过天津经过北京途中。 是啊，在途中拦住他的车队。 是啦、 啊。在飞机场下来拦住他的车队，然后呢就好像抽股打官司咁样。 就在这个长安大街跪在这里。 可能都要 命都没有啊，被车队 撞死。要被血书他啊。 公安未夹走已经被车撞死啊，你试一下在长安大街跪在这里啊你。 即是我想他又有政治利益呢，他就自己会主动去搞那些。 大佬第一。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年代资讯是不发达的。但是我看过清朝的很 多的所谓的冤案为什么成为一个民间故事呢、 嗯、 其实都是跟当时的皇帝想整顿那班不听话的官僚。 都是一种宫廷内斗。 其实都是内斗来 的。包括大家看雍正王朝很多那些派什么田文镜啊、李慧啊那些就去清查那些贪官啊。在赈灾里面怎样代水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什么呢，是整顿吏治、嗯。中国你读历史从来都有一样东西，就是个皇帝如果我们叫明君那些呢，在他的 checklist 里面呢就总有一项叫做什么呢，吏治清明、 嗯、 整顿吏治这样东西。所以呢，但你要记住，如果是得的个皇朝就不会崩溃、 嗯。 他通常整顿吏治呢不是个个皇帝都得的、哦、崇祯都是整顿吏治的、哦。但为什么崇祯整顿吏治的时候就亡国呢，即不是个个皇帝，所以呢整顿吏治的得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因为他整顿吏治，其实。因为很多亡国的皇帝呢其实很多事做过，他都不是说昏君来的。 但现在很多人都为崇祯翻案呢，他亡国是一些偶然因素。 有很多原因是啊。 因为其实去到最尾嗰部李自成，总之李自成点解会起事呢，就係、是、因为 财军啦、 因为财军同埋、即係有啲嘢呢就係好难讲嘅。 因为国库空虚嘛，冇水嘛。咁但係你諗下，如果呢种整党嘅风即係作风啊，只要一日唔改变呢，而冇一个制度上嘅改革，你諗返转头由八九年即係、就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之后呢， 嗯， 其实中国进行制度上的改革是少之又少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原地踏步这么多年了。你是靠什么呢？国家经济越来越发展，你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滞后，而那个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利益越来越犀利，权力再垄断更加集中，财富更加集中、嗯、所以你亡党亡国不是因为那些人民作反那么简单，是你的制度本身落后嘛。所以你如果读了托克维尔的第七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 他仲要消灭萌芽状 态，你应该是要尽快将你一个咁落后的制度咧，将佢改变啊嘛。 唔系咯， 好啦，大佬，我选择唔改变。好啦，胡温年代就乜都唔做，我维稳，维稳就算啦，我即系 hold 住而家咁嘅状态。咁、 嗯、 但系习近平发觉咧 ，hold 住而家咁嘅状态都唔掂，因为有好多苗头出咗嚟啦，苗头包括互联网啊，包括维权律师啊，包括啲人串联啊，包括艾薇薇啊等等呢扎咁嘅人、啊。 即系胡温年代咧，就养咗一班反对声音啦，因为佢哋太过软弱啦。 咁所以咧、到咗上场之后咧，就全部将佢扑灭， 剪晒佢，烧晒佢。 咁剪晒之后咧，我觉得佢聪明嘅地方咩咧？佢就自己整党。 系啦，但系整党呢个真系非常聪明， 即系话我攞到民粹，譬如一单聂树斌案，我只要开动舆论机器，你知道有好多食花生噶嘛，根本上佢唔系个当事人，佢就会觉得哇系咁廿几年嘅冤案 都可以俾 都可以喺习近平任内刮到出嚟平反， 唔好话之前嗰啲人得系咪？ 唔系咯，都可以刮到出嚟平反咁样。 所以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坏消息嚟嘅，即系香港好多人就话。习近平点点点，咁我即系当然，我觉得佢 佢唔會為香港帶嚟啲咩好嘢啦。但係個問題就話，因為頭先我哋講嘅嘢，習近平喺中國內裏邊咧民望咧，係我覺得三十年裏邊 高過鄧小平啊。 係啊，即係改革開放以嚟係最高嘅，真係所以話佢點解唔可以做一啲毛澤東嘅嘢，即係將嗰啲權力集中喺一個人手上咧？因為佢高過鄧小平啊嘛， 民粹領袖啊， 所以佢而家就行緊呢一步啦。當佢行呢步而接近成功嘅話咧，我覺得你香港覺得你可以輕視佢，或者你可以，或者佢會放你仲眼內，佢係咪好介意香港嗰七百萬人嘅民意咧？好啦，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嗱，你睇咧最近咧，佢我所以我話獨裁係進化嘅。佢除咗整黨之外咧，佢就最近就開咩啊嘛？文化座談會嘛，文藝啊，咁啊莫言嗰啲柴狗咪走出嚟啊！ 好嘢！ 我覺得諾貝爾獎應該收翻佢個獎添啊！佢話要靠呢個習領導思想指導嘛，中國嘅文藝創作先至會更加蓬勃啊嘛。咁而家就啊， 聽完之後咧，個心都 彭做咗作協副主席啊。 係啊，唔係莫言嗰句嘢具體 exact wording 我唔記得咗。佢總之話聽到習近平嗰啲説話咧，我哋嗰 講出我哋嘅心聲， 唔係創作，即係好似我諗起就話一日唔背毛澤東語錄咧，我哋一日就 即係如果你用翻五十年代嘅語言， 完全一樣噶。 莫言就係今日嘅郭沫若， 唔 係 咯。 但居然係一個攞諾貝爾文學獎嘅郭沫若，我啊真係戥郭沫若唔抵啊！郭沫若的文学水平可能高过呢、這个。 郭沫若应该一早攞咗啊。 莫言添啊。 唔会咯， 系嘛？所以即系我话中国农民培养出嚟嘅作家真系小心啊！农民嘅性格里边咧，系有一啲嘅叫做好投机，好识见风使利嗰种性格。 其实佢系咪相信嗰样嘢唔紧要？ 我觉得唔系。 佢口硬无耻， 口硬无耻嗰下啫嘛，系啊。 系啊， 即系习近平嘅年代已经系造就咗一种风气系咩咧？只要你敢讲， 系啊。 冇人敢插你嘅， 你 幾有核突得咁核突？ 網上有個作家叫周小平嘅，嗰、那個習近平突然間破格係啊破格接， 好似一個好低 B 嘅人嚟 嘅，即係又寫埋啲核突嘢啊，又做啲色情嘅網頁啊咁樣嘅，但因為佢擦鞋啊，係啊，即係等於一四一 dot com 咁啊，真係。 吓、啊，即系一四一七， 你会笑嘅。 一四一七六八九， 系啊，即系离晒谱嘅。咁样嘅人，习近平会接见，所以呢个你真系了解唔到国情嘅，真系。 咁唔紧要嘅，嗱、啊，等于啊，梁振英咪话夜晚黑叫召见啲年青人入去礼宾府嘅，系嘛？咁咪唔知揾个民建联柯创成啊，定唔知咩？ 柯创成， 系啊， 咪做柯创成。 但柯创成个学位， 连佢嗰、那个。大学毕业 嘅边度毕业几时我都未搞得清楚， 啊， 咪又系一样，一模一样啫嘛。所以我就话你咁样彭嫲嫲，即系呢个彭丽媛啊，安插入去做呢个咩啊？作协好似系 好嘢啊，真系啊！ 副主席真系好嘢，我 但系佢好似系一个将军嚟噶，系嘛？ 佢系解放军嘅少校好似， 啊少校啫， 民工团嚟嘅好似。 我以为将军嚟噶，真系。总之就系、 是，所以我就话呢个擦鞋无底线就咁嘅原因啦。所以你话靠呢种咁嘅作风。去令到共产党可以自我完善，我觉得真的很困难。 但同一个时间，十几亿人里面很多人在个气氛底下，好觉得这个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觉得他做了很多为民请命，所以他民望很高。所以这一样东西是 亦都我就会想，如果这个习近平的 style 是这样的话，这种 style 会不会引申来香港呢？我纯粹假设的，现在看到大家很抑郁，即係政治新聞都唔想睇啦，即係去到咁嘅局面，即係大家你我估啊，元旦遊行唔會好多人上街，有不過唔會好多，即係大家去到一個地步係 fat up 啊，即係已經係好厭倦。 但你要揾個青天大老爺去將嗰啲人吊頸喎、哦， 我覺得唔係。如果我係習近平嘅招式嘅話咧， 嗯， 即係去到絕境嗰陣時咧，就青天大老爺出現， 嗯。 青天大老爷一举拨乱反正，咁嗰个大老爷咪真系攞到极高嘅民望 喺香港。系啊，但系呢个一定唔系啊，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就系呢、這个， 即系俾人哋喐嗰个，应该差唔多。 呢个许永若、周永康之流 系啦，因为你任何一个人如果 送佢上法院， 即系嗱，边个做特首都好，如果喺佢任内，佢可以令到梁振英喺个被告席嗰度答辩咧。 起码五年民望最高， 系啊， 一任冇问题， 超越埋董建华最高峰啊！ 嗱，咁你就数到啦， 嗯， 叶刘唔会， 因为叶刘和梁振英同一个系统出来 都 是西环，都是西环 系统，很难做这件 事。 但叶刘 林郑不会， 叶刘有时候会插把梁振英 都不会，但你说送他上法院不会， 不会啊， 因为后面都是西环嘛、 嗯、 就算他想送西环都不会给他送、 啊、 好了，到林郑都不会，我觉得 应该不会。林郑 林郑就是同六八九相差一线而已、 嗯、 林郑可以叫做六八七是吗，他就六八九，所以两个都是同一样的了。咁唯一有機會送上去嘅就係嚟自曾蔭權派系嘅曾俊華。 咁啊， 因為曾蔭權就係俾六八九送上去。 冇錯啊，即係等於呢個復 咁，所以我就話呢場咁嘅暗戰啊，而家進行緊嘅暗戰咧、 嗯， 其實係相當激烈。 嗯， 相當激烈。咁究竟會唔會就係即係讓子彈飛一回？習近平等你班牛鬼蛇神走曬出嚟之後，然後咧？就一举扫平呢啲牛鬼蛇神、 嗯， 建立自己绝对嘅权威咧，好难估。但系你睇到佢喺处理共产党内部好多一啲嘅职责，嗱唔系讲紧制度改革，系纯粹从佢个人民望同埋整顿共产党整党嘅角度去睇咧，佢、 嗯、 嘅政治手段咧唔系一个，即系唔系低嘅人嚟，你睇得出嘅。即系呢单嘢喺呢个河北省。嘅政法委大，即系呢个霸王啊，山寨王啊，张月一落马，即刻法院就喐手。咁你法院肯定系收到党嘅指示喐手。 嗯， 呢个最高法院一定系收到党嘅指示喐手嘅，其实都唔系等呢个山东呢个咩啦，最高法院啦。 嗯， 最高人民法院喐手啦。咁所以我就话佢一喐完手咧，其实都一个信号嚟啦，即系射咗一支呢个烟花。 咁啊，跟住 爆开啦。 跟住可以进攻啦， 跟住就可以进攻啦。咁、 啊、 所以呢个就系我成日都话睇下几时射上去个烟花。因为好多人估而家香港咁嘅政局一路咁样癫落去，你收唔到科噶嘛？我觉得真系收唔到科噶。 嗯， 你癫到几时咧？系嘛？你收唔到科噶。咁所以你始终有个了结啊，即系你个终局系点样？你的中國是怎樣？如果是繼續六八九做的話，即是說這個殘局一直延續下去的嘛，會、 嗯、 是會延續到更殘的嘛，是吧？第一，他不會找到更加厲害的人進去政府裏面，下一屆政府 即是個管治能力都會降低了，因為 現在已經低了， 是的， 現在已經低了， 更低一點 了，下一屆會更低、 嗯、 所以根本上他怎麼都要有一個 end game 嘛。如果他的 end game 就是好像他去即係 manipulate 呢啲所謂冤案啊，利用呢啲嘅所謂民粹啊、 嗯。 其實你知道中國人咧最中意睇秋菊打官司呢啲咁嘅故仔，講咁多年都係楊乃武與小白菜， 咩六月飛霜啊、 竇娥冤啊等等 嘅嘢，或者頭先我哋講即係呢幾個啦，即係楊嚇呢啲咁嘅即係經典劇目嚇、 啊。因為你講嗰啲咩孫志剛案啊嗰啲，大家都冇咁大感觸，即係喺一個刑行政拘留期間俾人打死啊咁啊。 嗯、 但这宗案明明是、就是、一个冤案，根本是杀错人，然后呢、哦、背后呢就因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拖了这么多年都翻不到案、 嗯、 但是终于突破到了，就是习近平上场、 嗯、 但是习近平上场之后呢仍然使横手去继续阻挠这个翻案，不过最终习近平呢是可以排除万难，令到最高人民法院呢是重新给那些律师再去看回所有证据。 他的習近平有些包裝是挺成功的，即譬如說我都覺得真假沒人知道，就說、他因為拳鬥、啊、被人家、中了槍、啊、受傷、啊、即是你現在那些大陸老百姓，我跟他們說開，哇很開心的，哇這個人真 的很厲 害，這麼危險都撐住、啊、幫我們做這麼多事、 啊、我覺得坦白說、啊這個、他自己在最近這個、文藝座談會都有說，他說要說好中國故事嘛， 嗯， 要活用新媒体嘛，要注重时间效率嘛，同埋力度嘛。即係嗱，你睇到呢，即係周庸受到重视係有原因嘅。大家唔好以为纯粹係张德江、张晓明之流喺度博幕后搞鬼。 嗯、 你諗下習近平接见到周小平呢类人，点解唔可能高举周庸呢支旗？ 佢终于有需要可以利用， 所以我唔觉得周庸现象系纯粹系呢、这个好似成报所讲系呢个张张良集团搞出嚟嘅嘢嚟嘅。我觉得成报一路系帮习近平 spin 紧嘅，其实。 其实咧，我哋嘅分析咧，即系我哋都系估嘅啫， 就是说圣煲同埋八轮功，即是大纪元嗰个系统，他们讲的东西很多都是流的，但是因为他被习近平收编了，他特登讲的流料，然后是铺排一个气氛呢，抬高習近平的地位， 第一抬高他，第二呢将所有现在 衰嘢呢 香港的衰格嘢就切割。 是啊，咁如果第日真係要将他改完逆切呢，咁習近平就唔会上身。 是啦，现在就张张良啦，张德纲，张晓明，梁振英啦。 嗯， 我觉得加埋袁国强，张张良完就特区四人帮啦。 嗯， 咁到时一棍拗到呢，咁咪習青天出嚟囉。 嗯， 咪佢扶任何人上去，包括林郑好，边个就算叶柳都好。只要是習近平陰點的，然後一棍拗到特區四人幫的，那就搞定了。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的，即是我們叫做 leverage 的 一個手段，一個手段。但如果我經常說，如果周庸一條這樣的年輕契弟是可以得到這麼高規格的待遇的話，你信不信一個人大委員長可以自己走去決定呢？等於上一次張德江來去見民主派當面數落這個梁振英，又怎可能是張德江一個人可以自己決定的事呢？ 不過我覺得，即我們講過，但我都再重複講，我覺得這個看法是對的，就是你現在的張德江和當初和習近平作鬥爭的張德江是兩個人。 現在習核心， 現在他已經是習近平手上控制著一個機器， 習核心的一部分。 所以張德江所講的嘢，所做的一個行動咧，每一樣嘢喺習近平喺入邊扯線 嘅。我想問一下啦，國安、國家安全、軍方改革、國務院總理嘅權限範圍嘅金融事務、經濟改革，全部一把爪嗰陣時候，點解港澳唯獨港澳事務係落咗去張德江手上？ 即係有你成報， 你問合唔合理啊？你話 成報嗰樣嘢匪夷所思，佢就話佢蒙蔽咗習近平。张德江是做紧习近平的 order， 系咪？ 即系话好简单，呢间公司咁多个部门，由呢个 fund desk 茶水部到呢、這个速递部门到影印部门，都系呢个 CEO 话晒事噶啦。 咁 啊，点解是唯独个 sales and marketing 嘅部门佢唔管，而落咗去Lens 嗰度管咧？ 仲有啊，你可以自己揾阿周融，而習近平唔知道周融系乜人，就俾你自己乱咁搞。 跟住仲要公布同呢个泛民关系正常化嘅工作，由周融去公布喎。 所以其实你呢样嘢就话，習近平系一个部署，呢只一只棋，呢一步咧行一步棋，佢谂过晒。 其实好多人低估咗咩咧？港澳问题喺中央领导里边所占嘅重要性，好多人以为系唔重要啦。澳门问题冇咁重要，呢个事实。因為澳門已經 100% 佢搞掂啦，但香港問題嘅重要性係咩咧？佢係牽動緊，因為香港百幾年以嚟咧，佢都係同國際好多嘅傳媒啊、好多嘅國際組織啊、政治利益啊等等咧，係有一個利益網絡喺度嘅。佢牽動緊嘅嗰個嘅關注嘅程度，遠遠唔係澳門可以相比嘅。 嗯， 澳門1965年呢、這個123事件之後咧。其實已經是關門打仔的了，其實已經是。因為葡萄牙是一個在歐洲的一個病夫國家，根本是沒有重要性的，但英國不是。因為英美嘛，英美之間，所以香港是冷戰裏面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的嘛。而為什麼香港一個這樣的豆丁城市一路令到共產黨那麼頭痛，才是這件事嘛。所以我就說，習近平如果在香港問題裏面他放手不管，這個才是不正常。 所以呢，他就是我覺得他有些計算，他不知道件事有沒有可能 backfire， 或者到時可能要行另一個 plan， 總之呢他那些事呢就自己不出面。 你看回以前 找人做， 由鄧小平年代到江澤民年代，港澳問題都是直接由最高領導人揸的。你記不記得當時鄧小平斥責這個王華 胡说八道啊嘛！ 胡说八道，当面斥责佢啊！ 耿彪同王华 系啊，话唔使驻军啊嘛。 会呢啲嘢其实可能曾经有咁讲过嘅，但系总之你唔可以讲，你讲咗我 唔可以公开讲出嚟，系啊，咪公开斥责佢咯。我唔信嗰两条友自己噏、啊。 其实呢单嘢都系孭咗个黑锅， 最后尾揾佢哋顶咗佢啫。其实 因为你谂下，如果嗰两个条友都几廿岁人喺个党个系统跑到咁 高层嚟嘅都系。 你有 部长嚟嘅更标， 有乜理由驻唔驻军佢随口噏嘅？其实咧就系因为佢出咗声，所以就变咗 冇得喐啦。 因为耿彪系国防部长嚟嘅嗰阵时系， 冇可能。即系等于你赵紫阳系犯咗个大忌， 就算系讲都系邓小平。 系啊，多住加戈尔巴乔夫， 而家揸旗嗰个系佢。 系我冇用噶， 我冇权噶。 你唔讲得出嚟嘅呢句说话， 所以你退到阿江都系噶。你谂下，老董系直接打去曾庆红，曾庆红系呢个江泽民嘅总管家， 嗯， 系咪中办嘅主任就系咁啦。佢唔需要经港澳办、新华、中联办更加不放在眼内。 所以我觉得佢系做一啲试探、一啲谋略咧。佢明知道呢一个周庸喺香港咧系一个过街老鼠，佢就揾呢一个人去透过张德江做一啲嘢。其实佢都试少啲试系令我哋嘅反应。 我觉得类似周小平嗰类啦， 系啦， 揾一个网上边咧，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视为一个烂摊嘅。 然后佢啲成班人都 嘅网红， 系咯，系啦，冇错啦。 然后我就见佢咯， 系啊， 系乜？总之就系我点石成金啊嘛。 嗯， 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咧，你要明白一个民粹嘅领导人咧。我哋唔系一个常识嘅靠个制度权威去谂嘢嘅，制度权威就系话我一层一层帮佢筛选过，然后就嗱呢、這个啦，呢、這个好啊，你见佢啦咁。我觉得唔系嘅，如果民粹领导人就系话我要见边个，边个就系人才。所以周庸现象，我觉得就正正你将习近平呢两三年关于对新媒体、网络媒体，对一个属于所谓传统党组织宣传系统以外嗰种嘅手法，其实正正就是习近平嘅手法。你想想小粉红用这个中共青团的公共微博账号去发动这个爱国舆论、 嗯、 用这些的叫做不同的论坛里面去清剿港台艺人那些的所谓不得中共民心的舆论，然后跟着怎样去将那些网络的所谓 key opinion leader 叫大 V 全部逼他们在中央电视台认罪，收他们皮、 嗯、 将他们的道德人格全部毁灭，就算你再复出都冇用，系嘛？喂，呢啲手法以前胡温都唔会用啊，咁唔通呢啲手法系薄熙来、周永康集团做嘅咩？ 所以我更加即系唔好话，即系我系阴谋论啦吓。我更加觉得香港嗰啲党争啊，香港嘅民主运动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战场。因为点解咧？你睇下，譬如我琴晚就睇咗呢個2014年嘅雨傘運動嘅呢部係最好嘅紀錄片，目前為止。 陳耀成 嗰套。個撐傘。 撐傘。 因為佢其實拍得好，分析得好強，同埋佢係個電影手法咧好明快。佢係講到甚至係否決政改嗰度，即係佢話陳耀成當時解釋啦，頭琴晚喺個現場，佢話如果再拍落去，永遠拍唔完啦。是吧？因为佢，但系如果佢一定要 cut 啦，但系佢去到呢个否决政改嗰度， 即系等埋发叔嗰嘢， 系啦，等埋发叔嗰嘢都有拍。就话你见到咧，就话明明呢一场运动，正如彭定康讲，你有道德高地，你系搞紧一种对八三一嘅反抗，系争取紧香港嘅普选同民主。突然间会喐喐下，喐喐下，喐咗去建国，喐咗去香港民族，然后喐咗去分裂。喐咗去掟砖，即系佢里边有埋佢访问埋黄台阳啊、梁天琦啊嗰扎，即系我睇到咧就话，其实习近平应该咧系好清晰成个方向，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话，我觉得捉棋捉到而家，我每一步都输，因为佢每一次咧你捉咗呢步咧，佢喺嗰度兜翻转头，然后呢班人咧就入咗呢个网里边。 我觉得个原因咩咧？其实用紧好多旧嘅思维去面对新嘅政局。 嗯、 新嘅政局系咩咧？我觉得当一个民粹嘅领袖上场咧、 嗯， 其实佢所出牌嘅方法咧，都系同以前好唔同。嗱、 嗯， 你谂下上一次同泛民达成政改嗰、那个系胡温嘅年代、 嗯。 我觉得胡温年代咧，仲系即系由港澳办主宰嗰阵时咧。其实出牌的手法呢， 即是你讲密室谈判啊， 是啦，就正路的，真的有个中央特使叫做冯毅、 嗯、 然后就促成， 现在还在 那里，最后你提出个建议共产党 dab 啦，那就临尾 last minute 就会答应、嗯、这个是中共一路的谈判手法来的、嗯、然后呢，但是呢一完了之后呢，整个政局就改变 了，即是一条天子一条神，整个作风改变了， 整个作风改变了是什么呢？是换了人、嗯、换了人之后呢，换了上面换了人之后呢，你就发觉呢，香港突然间出现了一股激进势力，就是督住泛民票债票上了。 是的。 我每一次我都会再问一次的，其实。中共不是，我讲明朝历史的时候已经讲过、 嗯。 所有主战都 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時候之前開御前會議，崇祯說是不是應該遷都再戰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說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跟他死過。結果李自成一入京就撇了，如果不是明朝就不會搞到這樣，因為沒有了個正朔。跟著到未到李自成入關，到這個薩爾烏戰役之前，當時之後已經是輸了，究竟應不應該再撐下去？兵部尚書說是不是議和呢？跟住全部大臣都說不行，一定要跟這個滿洲走狗 死過 死過。 嗯， 結果就個崇祯的親系嫡系嚟嘅，個兵部尚書都夾埋職，要成個朝廷逼佢夾咗職。即係喺中國人的 DNA 裏面，道德主戰是容易的。嗱，你而家睇到嘅，我就係話大家一句泛民三年一事無成。但是你现在结果连议会都全面失守。 其实这一句所谓三年一事无成呢，是一个是很大的歪曲来的。 是累 Q 死人。我告诉你，因为你 一个很大的毒， 你连自己守到的东西你都拱手相让，就是在议会里面守住这个关键的否决权，然后去监督个政府，通过这件事去保住香港的一国两制。我们不是争取新普选，当然是一个目标，但是大家明白在现实上这个是很漫长的过程，不会掟完一嚿砖之后就有的。所以你要是跟他守，跟他斗长命去守住。我记得我那天做节目访问邝建明，他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拿了个硕士回 来。我带过他两本书上来的，那次本来我即是因为 我每一次他的新书签名我都会去，因为我认识得他的。 他那个研 究，我觉得他有一个不同的角度。 他就是说他问新加坡的同事，他说如果逆地而处，新加坡人是在香港的情况，他说新加坡人自己估计 香港的赤化程度是会比香港人现在这个情况是快四至五倍。 他都我听过他讲这个说话，我同意这个说话。 我同意的，其实。那大家就是什么呢？他们从来就否定过去一切，然后呢，然后去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然后跟住咧，将否定过去一切嘅嘢打成，佢唔单止否定啊，而系将佢打成为一种嘅污名化，将佢。 但系嗰啲仍然啊，即系嗱，呢个节目一定有人留言就话，哇，又喺度撑嗰啲泛民。我话俾你听，我 撑咪撑咯，我都有咩问题啫？ 我话俾你 听 一 样 嘢就话，我哋讲事实啫。其实香港呢条路系好艰苦嘅，但系如果你 A 同 B 拣咧，其实 A 嗰条路本身系啱嘅。 唔系嗱，我成日都话你每一次人，大家做一个 soul search 谂清楚，我哋唔系冲上去前线。去到那個地步是甘願為了普選願意被捕入獄的人，我不會去欺騙大家的，我和你都不會選擇行這條路，在現在這個 moment 不是，我一定不會自焚， 是的，不是，也都不會說為了去掟個警察而去入獄的人。 還有你那些這樣的事，我覺得最重要是言行一致嘛，即有時候有些事，我講過幾樣東西，即是如果我們現在講這個獨立的这个伪命题呢，我认为呢，其实你明知道中共的性质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一个专制独裁的宗主国，你如果要独立呢，你不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做， 没有一定是暴力 的。但是他又没有，现在他说自己是废人，是吧？我现在不是， 不是你的暴力的， 你没有 plan 的， 起点是什么呢？一定是仇恨，仇恨一定是流血，所有独裁国家你要争取独立，包括在这个即是苏联解体之后，包括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其实全部都要经历过这个过程的。 所以你南斯拉夫解体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你可以说 是波斯尼亚种族屠杀。 你想想里面死多少人啊，即成千几年在撒拉热窝都可以和平相处，去到解体之后那些傻人一来的时候就会将那些 组织 毁灭，将那些人互相仇杀，明明在和平一起这样居住的不同的族群突然间都互相仇杀。是吧，这一样东西是不是究竟你要求的东西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答到我们的。 不是，我觉得答了的。梁天琦在 Now 的访问，其实我是在内地的天涯论坛那里看的。我知道港独新闻我大部分都在内地的网站那里看的。所以我觉得是答了的，其实他是答了的。我觉得我仍然有少少尊重的原因，我觉得他仍然最少最少，我觉得他是一个敢在传媒面前坦白的人。嗱，呢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做政治人物，是做人，是做人一个。 你首先做咗人先， 你先要做咗人，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你熬底就熬底，你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做不到，不要一开始就话抗争冇底线嗰下，然后撑到底，结果跟住你去做嗰啲人，开始陆续叛逆嗰阵时候， 你不可以就在那个 moment 就说我不是领袖。明白，这样是 immoral 的，我觉得是不道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口头勇武真实勇武是两个世界的东西。就是你看不到自己，我们可以守住什么，我可以这样做一个预测。当然我不是说泼冷水，我认识很多人对于现在这个政局已经是 fed up 了。原本他们，我都说力雨伞运动之后三场选举，你看到的其实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跟住而家好多呢啲嘅，我估啊跟住嚟嘅呢个选举委员会嘅选举，其实啲人都系同情争取双普选参与雨伞运动嘅人嘅。但而家呢个局面正正慢慢俾共产党用民族主义佢后发制人，找住嗰、那个即系机会咧，去将佢扭转过嚟。 但我所谓嘅阴谋论咧，我话嗰种用民族对抗民族，用香港民族对抗佢个中华民族。这一些这样的东西，我认为有人在幕后操控。因为你都整件事呢，整个方向扭歪了。因为如果看回那部戏里面，很平实地看到2014年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就说你班港珠没用的嘛，那里成几十万人，就是曾经有可能去过那个占领现场的人，全部都是和理非，全部的诉求都是说我不满2831，是吧，我要争取双普选。我要争取真普选，他没有人说过香港会成为一个国家，这件事不是香港人要的东西，是不是，起码到现在都不是。 我觉得就算到现在都是少数。 是啊，但是你如果这样扭歪了，然后呢就他是这样炒了一样所谓三十年一致。 其实我觉得是他很聪明的，什么呢，用事件去骑劫个 event， 即是去骑劫个运动。即是 event make politics， 我成日都话一件宣誓事件，佢就可以令到成个争取民主嗰个运动咧，成个又再扭一次。 系啊， 跟住去到最后尾拆大台，你记唔记得？喺旺角过嚟嗰班人啊，好多过嚟拆大台嗰阵时，亦都系啦，借住学联嘅一啲嘅判断嘅失误，我唔系学联所做嘅嘢全部都正确。 学联最错咪11月30日 升级咯，系啦， 无厘头升级咯， 系啊，累到好多人受伤等等，令到积聚咗个怨愤。咁咧就借住呢啲事件，跟住到呢个之后啦，一路好多嘅所谓伪港独派，其实有多伪港独派嘅，到选举嗰阵时又唔认自己系港独，国师啊等等嗰啲人咧，喺度煽动呢种咁样嘅一种分离主义嘅意识，即系佢叫做意淫港独啊，我叫做 系啦， 就唔系真嘅。其实不是打真军的，是意淫的。 但是他有意无意将你拉去那个方向，等你班觉得有快感嘛。意淫就是因为要有快感。 快感，但就不是真的。那后面就是什么呢，是利用一种情绪。即是你不是说我们老土，我们这一代人是很老土，讲那句你做到的你才好讲。 没错。 那所以我就是说，到今天我仍然是觉得守住香港一国两制里面是最重要的。你而家明白噶啦，大家如果呢个月里边发生嘅事，大家都睇唔明嘅话，就冇得好讲啦。我觉得真系冇得好讲，即系话当好快连呢个分组表决里边嗰个嘅多数控制住直选嗰边嘅多数都控制唔到嗰阵时咧，跟住就长驱直入。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我好赞成呢个阿林卓廷所讲嘅呢个长平之役嗰个故仔嘅，其实，你记唔记得当时蒙恬唔知暗白起啊？ 秦朝嘅名将， 白起对呢个廉颇， 唔知系咪坑赵卒啊？ 系 廉颇就坑咗， 廉颇就用手势，就一路咧就用匿喺个城墙里边，然后咧白起就不断咧去用激将法，然后咧呢个廉颇咧都唔出击。好啦，跟住白起谂到个计仔。就是呢搞分化。搞分化是什么呢， 就是整啲勇武人出来。 整啲鼓励呢个勇武之士叫赵括。 啊，是啊。 赵括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为，剑术又好。大家都觉得他好叻，就是呢个继承人啦。咁然后就话为什么廉颇唔肯出兵呢，唔肯带兵出去呢，第一老啦。呢、这个巨战。 即是廉颇就三十年一事无成啦。 三十年一事无成。 换啲掟砖友出来啦。 廉颇就是呢、这个。啊，铁头人啦，就挂住睇 A V 啦， 系啦。 咁然后跟住咩咧？第二惊呢个赵括抢佢功劳，咁所以咧就系咁放风出嚟，咁就影响呢个赵王。 咁收尾结果咧就改变策略，就系、是、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系啦，明白。 主动出击大败之后咧、嗯，长平之战啊嘛，呢、這个就系历史上 坑赵卒几十万咧，赵国嘅人口都唔知有冇一百万。 当时系战国时代、嗯、六国纷争里边，坑卒都可以三十万，你谂下。 系咯， 即系你可想而知几惨烈啦。 所以一战就不能翻身啦。 一战之后，佢直情佢唔俾你翻身啊！秦朝之绝嗰、那个绝啊，秦朝赢系咩咧？ 嗯， 系六国里边最绝嘅，乜嘢都做到最绝，因为法家思想。 嗯、所以我觉得毛泽东中意秦始皇 系一定 系 一定有原因， 有原因， 因为佢齐国系山东呢啲文化水平最高，一路中原嗰啲国家咩、嗯、韩啊、魏啊嗰啲咧， 韩赵魏即系以前嘅晋咯， 系啦，都系咧。嗯即是有历史文化的地方黄河流域那些秦在陕西山西、 嗯、 这边所谓化外之地他崛起之后就是靠计划经济崛起、啊、靠法家崛起然后呢就将秦人绑在一起变成一支这个无坚不摧的军队、 嗯、 然后呢跟着呢白起就决定全部杀晒、 嗯、 一个不留坑卒这个就是长平之战的一个教训当时我哋读书嗰阵时候，只系学到就系话唔好轻敌。其实从来冇谂过，当你坚壁清野咁去防守嗰阵时候，最大嘅敌人系咩咧？系内部。 系啊，即系佢有啲人，其实你唔好理佢系咪鬼啦。总之佢话、哎：，你咁样冇用嘅，你咁样几十年都系咁咯，好似好即系好似好颓咁。我觉得你系嘛，咁啊佢又失去咗种耐性，系嘛？但系你哋睇翻咧就话你。你是不是真的代表了香港的民意呢、即是譬如说、你要建国那原来那时候挂着黄丝带、送些饭去给学生那些老人家他都说为什么我们争取了几十年都没有民主我们要继续争取下去。他是讲紧民主他其实就讲过整一个国家在香港。 但他跟着 twist 了嘛只要有主权就有民主嘛。 啊、 但我不明白就是说如果争取民主都那么艰难。如果那個是一個暴政的話爭取民主都那麼艱難為什麼爭取建國會容易過爭取民主 所以我不是說 你邏輯上都解不通 你邏輯上這麼簡單的東西有一樣東西呢這部戲一定要繼續看因為他訪問那個孔浩峰、 哦、這個是國師來的 孔浩峰就是這些仆街背後、那個、 國師的國師來 的國師的國師他就說你沒用的嘛你班人是不是 他自己不回來 是啊他就是說這些東西 喂，佢坐喺个大学里边个 armchair 里边、 啊， 叫你班友去 咩、哦、咩 John Hopkins，John Hopkins 啦、 啊，屌真系， 唔系我就话呢啲 armchair radical 系最恐怖， 好得人惊嘅呢啲人 系最得人惊嘅、 啊、 ，radical 唔紧要啊，如果你 armchair radical 系最大镬，我话 即系你不如帮手去豪涌嗰度整嗰啲嘢， 所以我同情梁天琦，你问我，因为还押嗰个系佢，如果佢再出嚟去搞一镬嘅话，佢而家呢单嘢已经候审啦嘛。 嗯、 如果在梁仲恒这件事里面他再站出来就即时还押 所以我想我们都可能应该要同情梁仲恒因为他跑得很快都是为了上的士而已 不是 他相比起那些口噏那些、啊、梁仲恒都要磅水、啊、大佬今次、 啊、 我不理那些钱怎么来的 还有我现在看到呢他这班人呢其实都是没有道义梁仲恒游慧晶在前面做了这么多事然后就搞到自己成身蚁然后而家嗰个徐成恩咧，就写一篇文将佢哋切割咗出嚟，将呢两个人当垃圾咁抌出街， 唔代表呢、这个 系啊 咩啦？ 然后系咁样踩佢哋，但系我都话啦，我真系实实际际睇到喺台湾系本文前喺度发功，叫佢哋上去揾边个唔揾边个，系咪？点样同深绿嗰啲人联系？ 黄台养啊嘛， 黄台养做啊嘛，咁你而家切割咗呢两个人，你有冇道义噶？系咪啊？ 咪所以。仲有人拎跟佢， 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哋唔系鬼，佢哋系咩浮瓜里面死咗嗰两个啊！佢哋系一个可怜嘅牺牲品嚟嘅，即系梁仲恒同游丽。 但我成日觉得民粹独裁者系会进化嘅、嗯，我成日都话，你见到习近平能够利用呢个聂树斌案，点样为自己树立整顿司法系统嘅权威，你就知道佢嘅政治手腕不是胡温嗰种。 同埋佢系 温嗰种系党性好强嘅正路派， 同埋头先世阳讲嗰样嘢，我谂大家要警惕就话，佢唔系俾嗰啲咩张德江喺度耍佢啊，习近平用咗好多精神时间去部署对香港嘅政策，佢系好精心设计呢嚿嘢出嚟，然后譬如话你头先我讲嗰啲嘢，嗰啲布局咧，搞到呢班友两年里边系着着都输啊， 冇噶，好简单话俾你听，跟住。 不单止泛民的权威衰落，立法会的权威衰落，九月选举到现在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到你稍微做到什么，梁振英又动手了，又去 DQ 其他人了，连李慧琼都出声了，今天都顶不顺了已经是。所以我就说这个这样的局面呢，它是令到整个香港是变成一个什么呢，它不单止民主运动没有道德高地，是连个香港的体制本身都没有道德高地。以往香港在世界或者国内，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或者民主的， 但有一道制度， 但是有一套好的制度，有一个好的公共财政的管理，有一套好的即 work ethics、有一套好的金融监管系统等等，这些都是在世界领先的嘛。所以我就说他要令到香港在整个中国的版图里面是失去了那个光环。所以我就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照括做照括是很容易的，我觉得。 是 原因是什么呢，最终照括都是历史里面被人骂名，但现在那些哪里有呢，你起哄之后 X 完 X 人家老母之后那就走去了，鬼识你啊，是吗，无名无姓的嘛，那些人是。 即是现在那些戴着口罩掟砖或者叫人掟砖那些，或者在网络里面叫人家做这些做那些，其实他最后什么都没有的，即是什么事都没有，我意思。 真是跟着他们去做那些有事了。 因为我 刚刚有两个判了刑了。 但是我们看到就说有人怂恿人去掟嘛，但是他怂恿人那些他又匿在后面嘛。还有有时候在个网络上，譬如说我经常都讲，即是我根据在书里讲，我们第一次即是在雨伞运动见面的时候。 撞爆玻璃的时候。 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反感呢，即是说你是这件事是一个局来的嘛，你无端端告诉人听那天是辩论 网络 23条， 根本是一个 根本是没有这件事 散播谣言。 不是即是你从即是同国会纵火案都没有分别。 散播谣言。 咁样嘅嘢都可以 endorse， 就即係见到我哋係冇道德底线，唔係冇底线。 我觉得个原因係咩呢，我明白嘅。好多人係一种不满嘅情绪对香港嘅政局。但係越係不满嘅情绪嗰陣时呢，当你越係好浮躁嗰陣时呢，其实你越係要 sit tight 啫，即係要坐定定。因为你係最容易犯错嘅。真係㗎，係最容易犯错嘅。所以我睇梁天琦访问佢都话，其实係有时係需要和理非嘅。 佢而家唔 講，但呢句說話講得太遲啊！我覺得 唔係，佢喺天馬公園嗰陣時都有咁講過啦。但係佢做一樣嘢，我極度不反感嘅就話，但係佢係攻擊泛民和李飛係好落力噶嘛？ 係，咁你拆台拆得最落力就係呢班人。到而家今時今日，我就係太遲啊！講得，有幾多人係因為你哋嘅號召？我見到判刑嗰啲好多係譬如做廚師啊、餐廳侍應啊嘅一啲基層嘅年青人，一啲基層工作嘅年青人。是吗，他们入去九个月七个月，喂大佬你以为这么易捱，一个正常的人不是蛊惑仔入到去监狱七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即是这些情况我见过， 但 是 你 捱 你地即是譬如说好像梁天琦这样，同埋在港大里面 你就还可以去哈佛啦，问题 是。是啦，你在象牙塔里面读了这么多书，成日咁抛啲咁嘅理论出嚟，譬如话我讲呢本完美独裁咧，佢当日抛呢本书出嚟， 佢咪同阿彭定康喺度对话咯。 但系其实好似我觉得听佢讲咧，我知道佢冇睇过呢本书嘅，唔紧要啦，系咪？即系你哋有咁样嘅优厚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但系你将嗰啲勇武嘅年青人一腔热血，你就推佢去死，我觉得呢样嘢咧真系好无耻。 唔系最终我觉得系咩咧？即系。你我即係點解我會講我係天涯論壇睇個訪問呢，其實係因為正正共產黨就會話俾好多人聽，嗱，你睇下呢啲咁嘅激進運動嘅領袖咧係冇道德嘅。 唔係咯，呢個就係佢計策。 其實呢個damage 遠遠大過你去掟磚， 係啊， 而係話佢會話俾你聽，嗱，你睇僆仔。你跟他们他们出賣你的了。 这个就是个 damage 的部分。很明显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起码我们觉得我们有机会赢。因为其实你我如果睇翻咧，我系唔相信嗰啲人曾经讲过呢啲嘢嘅。2012年李旺阳死嘅时候，陈云称呼李旺阳为义士，系嘛？2013年已经将佢吊颈嗰幅相喺度话你同佢好亲啊咁。咁同埋2012年嘅时候，连月增博士咧话咧，我哋香港同大陆嘅抗争只要联合咧，我哋嘅力量就好强大啦。咁点解后来我哋会行咗一条咁嘅路呢， 即系我真系好反感，同埋我系相信呢个习近平嘅计算之一，系咪？你呢班人系非常之愚蠢啊！ 我觉得就好简单嘅啫，唔需要话摆好多嘅内线啊或者咩， 唔使噶啦，你咁明显嘅真系 一拨就得噶啦，我觉得，因为咧，我相信如果系讲权术、讲权斗，共产党系成精。即系如果我哋睇中， 第啲嘢唔叻咯，但呢样嘢叻。 睇中共党史咁多年咧，你睇到嘅其实佢系一个经历犯个咁严重嘅错误，导致到咁多中国人死亡嘅一个咁样嘅政党，系能够佢系每一次由1921年开始啊，系不断犯错误嘅政党嚟嘅。 系啊， 系令到党里边自己嘅人死咁多人，佢最大嘅第一次死人系自己拳斗嘛 ，A B 团啊嘛。是可以死咁多人， 就喺井冈山。 喺井冈山嘅年代，已经系咁样杀嘅啦，系自己人杀自己人，不断咁样杀落去嘅人。而佢仍然可以稳坐江山。你谂到个人哋系点样锻炼出嚟嘅嗰个政治斗争嘅嗅觉，同埋嗰种嘅谋略，同埋嗰种绝。嗱，我觉得秦朝崛起一个字叫绝，系凡事做到尽。你睇到赵括有冇谂过战败之后系所有士兵同佢一齐死啊？如果他当日他出击之前，如果知道以前你知道战国交战不是这样的嘛，是投降就没事了嘛， 投降了回到乡下的还给回钱你添， 或者是招降之后加入我们的阵营就点了嘛， 很多时候就说给回一些盘村你，你回乡下拿了你的， 因为春秋战国那时候的 打仗不是这样的嘛，但是第一个做到最绝， 殺你 做到最绝的就是秦了，就是说杀 Q 了他们，所以我就说等于一样了，赵括估计不到原来这样是要坑卒，战败是要坑卒，如果他知道要坑卒的时候，他未必会这么容易去出击。所以我就说如果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当然你说、哦、万恶之源是共产党，我们要推翻他，得，不过你 讲这句说话都没用， 讲了也没讲、 啊、 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想想是不是要再反思这两年发生的事，然后再去重新凝聚一个共识。如果我哋系要保住个议会嘅，保住个议会嘅否决权嘅，个方法应该系点样？如果真系面对一个无可奈何要出现嘅补选嘅局面嗰阵时候，香港人系咪要凝聚嘅意志，唔好再中第二次陷阱，就系、是、连你补选嗰四个议席都会全部丧失，唔系丧失一半，我话俾大家听，系全部丧失。 即系如果有人系继续向呢个方向行，咪咯？你嘅几张名单落嚟，你 继续咪咯？系一样嘅啫， 死晒啦！ 系啊，可以噶、嗯，可以再重施故技。但系我要话俾大家听，秦之崛起与亡都因为佢做事太绝。 嗯， 即系话当共产党要进击嗰阵时候，佢可以做到好绝嘅。呢、這个我谂香港人系好少见的，因为我哋唔喺国内。 嗯， 我哋被任于呢个英籍下边，英籍做事系讲咩咧？讲程序，讲 common sense。他凡事不会做到最尽，六七暴动之后都不会将攞那些人去暗地里将他打死，然后放落去呢个深圳河嗰度，系唔会嘅。始终都有个程序，经过法院判刑，曾德成咁坐两年就坐两年，系咪啊？唔会无端端唔见咗人。咁所以我哋惯咗呢种政治手法，香港人系冇抗体，我觉得对政治有一种好幼稚嘅睇法。第二，冇抗体，冇抗体嘅意思就系话咧，佢唔知道。政治上嗰個嘅權謀可以去到最盡嗰陣時咧，係冇底線嘅，真係。而家今次我覺得係終於見識得到。我當日已經講過，如果喺今次 DQ 裏邊泛民唔能夠統一戰線，一早擺個強硬姿態出嚟，甚至準備部署。我講嗰陣時候一個月前準備五區辭職，當時我話我唯一贊成黃毓民講嘅就係準備五區辭職，係要噏分講嘅先。如果唔係嘅話，你今日就出現呢個局面啦。 嗯。 系咪？你明知佢杀紧埋嚟噶啦嘛？你明知佢见到揾咗两个道德低地嘅喐手之后，跟住就长驱直入噶啦嘛？你唔构筑你嘅防线，你唔谂住准备作政治斗争，好啦，跟住而家就褪到刘小丽，刘小丽之后咧 ，DQ 埋刘小丽之后咧，咁咪姚松炎咯？系咪？即系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而家冇得褪噶啦，而家一定要撑硬噶啦。 唔系，所以话撑唔系咩元旦游行冇用噶咯，我觉得。与其是这样，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步，再刚才我所说的想一步，是不是要反手为攻，即是要噏分，要主动自己拿回 upper hand 先，因为如果不是你 call 不停，我觉得是。 但我要拿回个道德高地，我觉得彭定康来到，如果你真的听他讲，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將這些重新整理過。你很明顯就說那三十年第一不是一事無成，另外呢就說由2014年之後偏離了個路線呢，我覺得那樣東西是兩年裡面證明你是將它推向於毀滅。 你問我，我覺得不是只是 梁仲恆、游蕙禎的問題，我覺得 even 羅冠聰、朱凱迪、劉小麗是對過去民主運動的看法，我都覺得他們有問題。 這件事我想 個原因 我說一句，不是因為我是那個運動出身的人，我只是說如果你繼承不到上一個運動的 resources， 你下一個運動是沒辦法壯大，這個是純粹是很戰略性考慮。 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咧，即係我自己冇參加過民主黨，我係只係參加過會點，但我嘅政治取態係支持上一輩嘅民主派嘅人士。但係我覺得理性啲去講，而家你睇翻李柱銘，佢係始終如一做緊呢樣嘢，我覺得佢係最成功嘅。這個我意見，如果你唔中意，你可以唔聽。即係李柱銘係最成功，佢由頭到尾都係和你飛。但是他用一些智慧跟你斗争， 或者将自己变成一个石头，我成日都 是、啊、但是你现在你嘲笑都没用，到现在都会成功。他是当时也都有在个占领广场里面也都有受到吸到催泪弹。 我都说了用民族主义对付的第一个其实是李柱铭、 啊、 当时游说 MFN 的时候不断被群众骂他汉奸，李汉奸卖国贼，当时商务部的副部长安民公开说他是汉奸，是吧？官方的人说他汉奸，但是你想想香港人信不信呢？香港人不信，为什么？因为他做的事大家看得到， 他从来都没有 从来没有 hidden agenda， 是的， 从来所有事公公开开透透明明，我去英国见哪个，去美国见哪个，去这个游说的时候见什么人，是吧？这个就是我所谓民族主义为什么不 work 在李柱铭身上，为什么在游蕙禎这些人身上会 work 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很明显要建立一个香港民族，还有要仇视这个中国民族嘛，即是你是用个仇恨对抗仇恨嘛，所以他孤立了自己。 因为李柱铭的位置他很清楚嘛，我针对共产党是因为我要落实一国两制，落实高度自治，这个是联合声明里面的承诺。 到现在 你可以屈我， 他都没有一种不要说仇恨，连愤怒都没有。 你屈我什么？ 是啊，你没得屈的。你现在就讲的基本法我不烧的。我都唔燒嘅，因為基本法裏面講嘅嘢係你違背咗啊嘛， 而家係你犯錯啊嘛， 唔係咯， 係咪？所以香港人喺道德高地係我要企翻喺聯合聲明嘅承諾嘛。 朱凱迪或者劉小麗呢班羅冠聰呢啲咧，佢哋係有個情意結啦，對依舊嘢，因為佢都係中咗呢個所謂三十年一事無成嘅嘢，同埋佢講一樣叫自決。嗱，自決呢樣嘢咧，我覺得唔係獨立嚟嘅，我同意。但是你要搞清楚呢件嘢，唔需要搞咁。 即系我意思系话，佢哋要深化佢哋嘅自决呢样嘢系乜嘢先？自决系包括咩？香港前途由香港人公决啦。咁公决嘅机制系乜嘢咧？ 系啦。 然后呢个机制里边点样去嵌入去而家嘅呢个政治体系里边咧？嗱，北欧好多时都有公决嘅制度，由公投去决定嘅，有好多嘢。咁嗱，你话对共产党嚟讲，公投等于独立，呢个有先例嘅。佢系对台湾嘅睇法都一样嘅。 是 吧？台湾公投自决他都是当作台独的了。那你不可以就说我只是要求自决，这个是字眼之争。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独立总之是 option 呢，因为自决就是独立，等于 option one 其中的 option 啦。那的话他都当你是独立的了。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论述是什么。不是说提出一个叫港人自决的口号就可以了。港人自决有很多种的，在层面有很多种的其实。是不是港人自決之後，我們拿著自決這個民意要求北京接受，然後由北京去承諾推行一個政改的時間表呢？這個就不等於獨立了。 是的， 是兩樣東西來的。這個只不過我們一個很充分的民意授權，這個民意授權的過程裡面，如果大部分的香港人的民意都是很清楚的，特區政府就有責任將這個民意拿上去北京，去跟北京呢去重啟這個政改的談判。所以我就说你现在这样只是说一样东西是没意思的。你一定要将那个 beef up 里面那个馅是什么， 即是你要深化它，要放一些内容。 是的，自决那个馅是什么呢？那你要讲清楚自决那个馅，就是说哦，我们都是要跟上面谈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免除被人扣你帽子。 是的。但如果是这样，不如我们做了第一步先，就是说它究竟831和白皮书它怎么违背了它的承诺， 同埋我哋明明係有雙普選嘅， 所以你係咪自決乜都？ 咪翻翻嚟呢 度，你咪又係翻翻去2014年 嗰樣嘢。 2014年九月嗰個要求咯，其實咪又係 翻翻我哋大部分香港人當日和平理性地走去唱《今天我》嘅時候所要求嗰樣嘢，係咪啊？ 所以我就話而家最第二個、第三個反省係咩呢，就係、是、過去嗰兩年咧，大家用咗好多道德化嘅言辭、修辭，我覺得。去讨论政治问题，所有嘢唔系政见嘅分歧，而系一埋到去最后尾，你系卖港，你系亲共，你系投共。嗱呢种讨论我讲咗好多次，系冇意义嘅。其实呢种扣帽子嘅方式喺十几年前嘅台湾， 即系变咗非敌即友， 系 发 生 过噶啦。 你系卖台定爱台？ 系啊， 系嘛？总之就系你一讲到同大陆倾嘅话，就系卖台，咁就收皮啦。咁所以我就话咧，过去两年香港系重复发紧呢种病。而好多時一建國論嘅論述，好多嘅其中一類建國論嘅根源係同台灣嗰邊有關嘅，係同台灣嘅民族建國論、公民民族啊等等呢種理論咧引入嚟香港有關。但我相信大家年輕人要分清楚，台灣的而且確佢係有討論獨立嘅條件嘅，因為台灣係有一個自己獨立嘅軍隊。 但其實台灣本身已經獨立咗啦， 事實上已經係獨立咗 嘅。佢而家所謂嗰個台獨咧，係要廢棄呢個中華民國。 只不過口舌之爭嚟嘅啫，我覺得。 佢即係要將個中華民國嘅國號咧，正式將佢消除。 你咁講，台灣係一個事實主權國家。 係啊， 係嘛？呢個無可否認。 到而家仲有 Donald Trump 都承認啦。 係啊。但呢樣嘢咧就係變咗台灣嘅問題，就唔係香港人嘅問題，即係譬如話你本省人同埋 政民嘅問題啫嘛，佢係 係啊， 係乜？佢只不過所以佢口舌之爭係有原因， 即係佢有嘅嘢係我哋冇嘅，我哋係做另一樣嘢，你唔可以將生搬硬套嚟香港。 梗係啦，所以我就話，就算係你都要慢慢去 beef up 個內容，自決嘅內容係乜嘢，機制係啲乜嘢，你鋪咗出嚟之後，就算人哋屈你都好，乜都好，你一個 defend 嘅 mechanism。你话俾大家听，喂，我讲紧你呢样嘢，就算我去参选，你 DQ 我咩先？嗱，佢第二个我话俾你听啊，第二道闸都未嚟，第二道闸就系你补选嗰阵时候，就算你朱凯迪再去补选，佢 DQ 佢。 唔系佢用嗰个道理，咪 因为佢 当日梁天琦嗰度 系啊一样噶咋、啊？ 你未选之前，佢都唔俾你参选。 系啊、嗯，所以我就话佢，如果佢 DQ 你四个，你四个议席都冇埋，唔好谂住系冇一个，唔好谂住冇两个。 但是我即係我諗頭先講，我哋點解要講呢個冤獄做開始呢，就係話習近平而家攞到極大嘅民望，呢、這個民望甚至高過鄧小平，所以佢喺處理香港事裏面，你唔好太過天真，唔好相信任何嗰啲人講俾你聽，或者佢係一時俾人蒙蔽啊，或者佢有啲疏忽，你一定要好小心、好謹慎咁樣打呢一場仗。 其實我覺得最大嗰個嘅。即係啟發係咩呢，就係、是、大家唔好以為所有香港曾經即係得到嘅嘢呢，其實係理所當然嘅。 嗯。 以前去爭取呢啲嘢返嚟嘅人，或者保守住呢啲嘢嘅人呢，係一事無成嘅。 嗯。 即係嗰啲嘢係無謂嘅。如果你將嗰啲嘢即係撥咗出去嘅話呢， 嗯。 咁嗰個後果就係大家今日可以睇得到嘅，其實。 係啦。 好啦，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都超額完成， 超額完成啊！ 好啦，咁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